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知天文地理，下知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即时到啊！而家我哋要快啦，就系人望高处。 我又唔识嘅。 人望高处、 我其实明白 水望低流嘛。 啊，系 听过未啊？人望高处，水望低流。好啦，嗱，咁另外一啲咧，我觉得真系好有人生智慧嘅，就是、谋事在人， 成事在天。 嗱，呢个你反而识，咁啊奇怪，真系，因为人望高处啊，今日啲嘅。好啦，咁另外咧就有啲咧，我好中意孔夫子嘅，即系孔夫子咧，我觉得佢好有智慧当时，因为喺佢夏商周啦、周朝嘅时期咧，其实都系好迷信，好迷信啦，唔使讲嗰阵时啦。但其实孔夫子咧就系、其实一定系无神论者嚟嘅，不过佢又唔会话好。即係直率咁表，因為冇可能啊！喺嗰個社會，所以佢有幾句説話咧，就係、天道耳，天道遠，人道耳。耳咧其實就撐艇仔一個，即係諾貝爾個耳咁樣啦嚇。咁嗰個咧就即係近咁解。佢話天道咧其實就好遠，人道咧就好近。未知生， 焉知死？ 呀，呢個你都聽過啦。未知生即係話我哋連嘅生存啊個意義都未清楚，搞清楚咩叫生命，咩叫生存？你喺度猛講埋死後點點點點點，嘥鬼氣啦，係嘛？佢直接係咧，未能是人，焉能是鬼？係嘛？你即係話哇，成日講啲鬼神啊咁樣喎，你人都未搞掂係嘛？咁啊，仲有一個就係仲清楚啊，就敬鬼神而遠之。嗱呢度先好嘢嘛，敬鬼神而遠之嘛，即係話佢根本嘅興趣咧就唔喺嗰度。咁但係個問題，人人都敬鬼神，佢冇理由唔敬啊，如果俾人打死啦嗰個年代係嘛？咁嗱，佢話到明敬鬼神而遠之，唉，我哋唔需要成日都掛喺口邊啊咁樣樣嘅。咁仲有一句咧就係話，仲精彩嘅就係呢句啦，就揭示佢係無神論者啦。佢話敬神如神在，是鬼如鬼在，係、嘛？即係你去尊敬佢、敬拜佢，就當佢喺度。咁其實佢心底入面，你估佢信唔信咧？ 咁啊，應該 即係唔信啦。是鬼如鬼在，係嘛？你都係侍奉啲鬼啊，點樣啊？頭七啊，三七啊，咁樣樣係嘛？但係其實你估佢信唔信咧？ 我應該真係唔信。 其實咪真係唔信啦！你話孔夫子2500多年前係咪好勁咧？係嘛？好啦，咁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其實有好多啦，又考下你啦。豈能盡如人意？ 仲有㗎？ 有，豈能盡如人意？但求。无愧于心，系啦吓，呢啲咧其实要识嘅，知唔知啊？吓，呢啲要识嘅，系啊吓。嗰阵时我教我女好多好多，咁但系咧，但系有啲咧，有啲咧嗱，即系再通俗啲啦。今次就系、不过通俗啲，有啲你未必识嘅，真系。因为啊，香港咧有啲系流行过嚟，但系而家唔系太流行，因为而家一个时代噶嘛，呢啲赶潮流噶嘛。好啦，考下你啦，手瓜起剪，跟住嗰句系咩啊？ 脚啊， 唔识咧， 又唔识 嗱，我相信好多都唔识嘅。我哋咧呢啲叫手瓜起剪，食嘢唔使俾钱，有啲做睇咧、你嘅相咁另外一个咧就系、心口有执毛，呢个更加添啦 吓 啊，就系叫杀人唔使用刀，犀唔犀利啊吓？咁啊，几搞笑咧？咁跟住落嚟咧，但系我哋咧即系同大家分享好多歇后语啊！啊，当然啦，我知道你都做嗰啲嘅，一间你可以考翻个转头啊！但系我呢度都好多好多噶啦。嗱，我用啲最浅嘅开始先啦。 好啊， 走得快， 好世界； 走得摩， 冇鼻哥。 系啦，嗱呢啲咧，其实我相信系香港独有嘅，因为我为咗呢节目咧，我其实上网睇过嚟啦吓，好多 website 都有嘅。但系真系原来有好多呢啲嘅歇后语咧，我哋听都未听过嘅，原来系北方嘅。即係北方嗰啲咧，我哋係少嘅，南方係少用嘅。咁而咧，北方嗰啲你揾嚟揾去咧，又冇我哋嗰啲走得摩冇鼻哥嗰啲嘅。即係呢啲我哋咧係廣東，甚至只係香港 人先明 嘅。係啦，冇錯啦。咁呢啲先有趣啊，係嘛？我哋好有創意嘅嘛，香港人。另外一個即係有啲咧，甚至係好新嘅啦。我覺得，譬如識少少。 扮 代表啦，系嘛？咁有啲咧好低俗嘅，叫咩叫烧骑骑？ 放毒蛇， 放毒蛇啊！冇错，你识啦，我都话你识噶啦， 新 系啊，新噶嘛。好啦，山草药，你真系山草药， 又唔识喎。 噏得就噏啊，你只能噏落去啊嘛。你真系山草药，真系噏得就噏，系嘛？好啦，有早知。 冇刻意， 冇刻意啦，系嘛？有照知冇刻意啦。咁但系另外一句咧，其实个意思系差唔多嘅咧，就系叫做我阿妈成日讲噶，我细个嗰阵时，佢话能知听日事啊。就富貴萬千年，係嘛？咁啊，梗係啦，唔好話聽日啦，我十分鐘之後我買馬，我都已經場場贏啦，係嘛？咁何況我哋知聽日啦，係嘛？正個股市升定跌啦，係嘛？ 淨係知道聽日嗰啲考卷啊， 係咪已經掂曬咯？係嘛？所以叫做能知聽日事，富貴萬千年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啊亦都有啲啦，翻到嚟啦，我都係香港噶啦，擔凳仔， 我又唔識。 霸头位啊，系担凳仔霸头位啊，系嘛？好啦，呢个又好好啲人识啊，叫做哎呀，真系有得震啊，有得震就冇。 冇咩？ 冇咩咧？啊，呢、這個你唔識咧，好得意嘅。其實呢個樣咧，真係我覺得好奇怪噶。其實有即係一個人咧喺個長大過程入面咧，佢邊啲聽過，邊啲未聽過咧，其實係有好大好大嘅偶然嘅成分嘅，係嘛？事實上係偶然啦，因為呢啲嘢咧，學校係冇學噶嘛，唔係我哋嘅課程嘅一部分嚟噶嘛，所以佢聽過定未聽過咧，完全就係喺佢即係身邊嘅環境啊，佢嘅屋企人啊，佢嘅朋友啊，嚇師友啊，各方面咧，佢講過。佢可能記得，佢就聽過，係咪？有好多咧，其實佢未聽過就未聽過，絕對唔出奇嘅。其實我有好多都未聽過，我有好多去到三十歲、四十歲、五十歲先至第一次聽嘅。但其實係好 common 嘅，係嘛？所以嗱，呢個唔緊要嘅嚇。 咁係咩啊？ 啊，有得震就冇得瞓啊！唉、啊，有得震冇得瞓啊，係嘛？好啦，咁仲有咧就係搞搞震 冇幫襯 啊！嗱，呢個你又識啦，搞搞震冇幫襯啦，係嘛？另一個有姿勢。 冇實際， 冇實際，冇錯啦。咁啊，女人心， 海底針， 海底針啊！咁大家都係好有同感啊！大家可能有好多女人心、海底針啊，仲有趁佢病 攞佢 攞佢命，係嘛？冇錯啦。而家就成日啦鬧啲朋友啦，係嘛？啲朋友開頭好 friend 嘅，點解突然間佢識咗個女朋友啊？或者都係倒翻轉頭都得啦，就叫有異性 冇人性， 冇人性啊！直情係嘛？有異性冇人性啦，係嘛？咁另外一個咧，其實就喺度電影入面咧，就令到佢即係廣為人知嘅，就係、是、周潤發同埋阿鐘楚紅嘅、 嗯， 就係、是、船頭尺啦。 哦，冇聽過咧。我知，因為我睇咗《奪水》。 秋天的童話係啦，冇咗啦，呢、這個就係奪水啊嘛，係嘛？咁仲有啊， 好笑。 咁、啊、另外一個當然佢又唔係咩歇後語嘅，佢就話女人係茶煲啊嘛。咁你知唔知點解？ 應該唔知喎、 啊。就係、是、trouble， 即係英文嚟嘅。女人真係茶煲啦咁樣嘅，即係 trouble。有女人就係好麻煩㗎啦咁樣嘛。咁所以周潤發咧嗰陣時就話佢係船頭尺啊嘛，最識就係奪水啦咁樣樣嚇。啊，我呢度又拆開少少咧，所以我哋要明白一樣嘢咧，真係 culture 呢樣嘢咧係好緊要嘅。我哋話耳濡目染啊，係嘛？真係你去讀嗰啲書，譬如你話我好細個，我已經係讀英文㗎啦。我哋幼稚園已經開始讀英文嘅啦 ，A B C D E 26個字母我都未識行，我已經背曬佢啦咁樣樣。咁然後跟住都係讀英文小學、英文中學嚇、啊，大學又讀英文，甚至你讀英國文學嘅嚇、啊，英國歷史嘅咁樣樣。但你同一個真真正正喺外國長大嘅西人咧嚇、啊、洋人咧，係冇得揮嘅。 嗯 嚇、啊，你嘅英文喇喇聲，但係個問題好多就係呢啲咁樣嘅俚語俗語、 嗯、 言語。根本你係冇機會聽到㗎嘛。 我諗好多外國人讀中文讀一世都未。 冇錯啦，就係、是、呢個問題啦、嗯。所以就算佢係寫論文呢，洋洋灑灑、堂堂皇皇寫幾十萬字呢，冇問題。但係一去到呢啲我哋叫 colloquial 啊，係咪 ?colloquial 嘅 Chinese 啊，當然我哋而家學就要學 colloquial English 啦，係咪？所以我呢、這個我係深刻感受㗎 ,Jeffy。因為我就到中學嘅時期呢，我係睇好多英文書。咁、 嗯、 就科幻小說都睇唔少，其實已經算好彩㗎啦。如果我淨係睇 science 嗰啲呢 ,non-fiction 呢就更加弊家伙。即係連即係對話嗰啲口語呢係完全唔識嘅。但係即使係咁我睇好多科幻小說，但係科幻小說好多都係好正經㗎嘛。啊！而家我哋叫正經八百啦，即係好文雅咁樣啦，唔會有好多俗語喺度嘅。所以我其實後嚟咧出咗嚟做嘢咧，即係廿零歲啊咁嘅時期咧，哇！發覺咧其實同人傾偈咧係好有困難嘅。但係我寫文章我絕對冇問題嘅、哦，哇！我即係可以寫咩題目我都可以寫得頭頭是道嘅。但係傾偈係唔得，因為原來好多咧嗰啲叫做 everyday English 或者叫 colloquial English 咧嗰啲 terms 咧你係唔識嘅。係嘛？咁所以咧就真係我哋叫做一個叫 total immersion 啊，係即係話完全你浸淫喺嗰個文化入面長大咧，同只不過你係去學嗰種語文、去上嗰啲課程咧，係兩回事嚟嘅，係兩回事嘅。好啦，嗱咁但係我同你咧都係 total immersion 啦，咁但係對你嚟講係絕對絕對唔公道啦，因為我年紀大你一倍都唔止，咁所以我有機會聽到嘅呢啲即係俚語俗語，梗係多你好多啦。但係頭先聽你咧嚇講咧都已經好叻啦，係嘛？你已經叻過曬啲洋人啦，啲洋人啲漢學家，你玩你啲漢學家，你頭先講嗰啲佢一定都未聽過啦，即係好多都未聽過啦，係嘛？好嗱，咁我哋繼續啦。 好啊， 咁就老公撥扇係點解 我因為呢個我咧做功課嗰陣時咧，我就知係妻娘 啊，好嘢好嘢， 睇過好多嘅其實。 老公撥扇妻娘， 其實我之前我就唔知。 好啦，咁啊飛機火燭咧。 咁呢個唔知喎、啊。 飛機火燭呢就好誇張嘅、啊、啲人真係啲想像力啊。燒雲啊。是說一個女人好燒雲，但是因為她在天上面在火燭呢不燒那些雲囉。唉還有啊飛機打交都有啊，這些是誇張一點，飛機怎麼打交呢，當然空戰啊，就為什麼呢，她就叫高鬥，因為那個女仔很高鬥，就叫飛機打交，唉好犀利啊。好啦，另外一些呢，即是我諗很多人都是即是可能是作的啦，我記得很多年前呢我朋友問我的，他說豬肉點醋為什麼啊， 豬肉點点样莫名其妙， 莫名其妙有啊， 系咩意思啊？ 冇肉酸咯，啱唔啱？啱 唔得？ 点解唔得啫？所以其实呢啲歇后语大家可以作噶、哦，不过问题你有即系有冇本事将佢推而广之？人人都学你仿效你咁解啫嘛，系嘛？咁你嗱。咁即刻呢跟住其實我就作咗句啦，佢就教我豬肉點醋啦，切咁我話豬肉點麻油得啦，咁係咩 咁啊肉肉麻 囉豬肉點麻油咪肉麻囉係咪，係 不過個肉酸個得意 肉酸個得意啲係咪，好啦，咁另外一個呢就係、是、呢個就真係好多人都識㗎啦，叫牛皮燈籠啊， 點極都唔明 白，點極都唔明白，咁其實佢好有意思係咪，因為你搵牛皮嚟做燈籠，牛皮咁厚喎都唔透光啦，咁你入面點呢個蠟燭有鬼用咩，即係照亮唔到啦，咁但佢就借個即係嗰個奇異啦，即係玩字啦，因為佢呢個明呢就唔係講光明嘅明，而係講理解明白個明，即係話唉我教你呢樣嘢呢條數教極你都唔明白，正即係點極都唔明白，所以你就係牛皮燈籠啦。 其實好欣賞呢啲俚語㗎喎。 係呀係呀係呀。 佢呢有一種動有一種動態，有一種形象呢，你可以諗到嗰個情景係 係呀， 就令到人哋好 好多，所以真係咁啊，咁你跟住落嚟一定會鍾意啦，呢個就係、是、和尚打散啊。 無法無 天。係嗱，呢個呢就係毛澤東最鍾意講㗎，佢自己講㗎。佢話我就係和尚打散。咁所以就得人驚啦，係咪，即係搞出個文化大革命啊，好多呢啲咁嘅嘢啦，係咪，佢就係、是、佢話到明我就係、是、我個性格就係無法無天。你犀唔犀利呀呢啲，唉直情霸氣啦，係咪。咁另外一個啦，非洲和尚呢就 黑人憎 啊，好嘢好嘢，係啦，黑人憎你係咪， 我都記咗 啊，你都記咗有一個呢，冇錯啦、啊、好啦，咁不如呢嗱，不如你又倒返轉頭啊，你考下我啊， 我又講下，我又覺得呢個幾得意喎，除褲放屁 啊，我識喎呢個，其實應該我諗個意思我大概用噏唔到喎，其實即係多餘囉。 即係多此一舉 啊多此一舉冇錯啦，多此一舉啦。 覺得幾得意㗎喎。 係呀係呀係呀。 著雨褸打散。 著雨褸啊，呢個未聽過喎，著雨褸打散 就。擔遮。 咁就真係都係多此一舉㗎喎。 又係多此一舉。 多此一舉喎。 我覺得呢呢、這個多此一舉呢呢、這個著雨褸擔遮呢。 啊因為個舉字啊。 你有個舉字。 係喎係喎係喎係喎。啊呢個呢、這個仲好啊，係啊係啊係啊。好 得意。咁我繼續講喎。神仙放屁 啊！呢、這個好嘢啦，因為其實我係好晚近我先識嘅，即係近呢十幾年我先識嘅，就係、是、不同凡響啊！呢、這個我覺得好嘢，好搞笑喎！ 仲有一個喎， 係啊係啊係啊！ 打上菩薩，菩薩 打上菩薩啊！打上菩薩又真係唔識喎，呢、這個打上菩薩， 都有啲似， 都有 兩個字，打上即係醒啦。 哦，即係醒 啊！菩薩係咩嚟嘅咧？ 菩薩。菩萨 神仙 佢就 咁、是，所以系、 醒神， 醒神， 醒神、啊， 好醒神咧、 啊，咁样啊，哦，系、哦，打上菩萨叫醒神，好， 刚才嗰 阵系，我就多啦，真系啊，嗱， 我都几多噶都， 哑子就吃黄连， 有苦自己知， 系啦，有苦自己知啦，佢我讲唔出啊嘛，佢哑噶嘛，系咪啊？仲有寿星公吊颈。 哦，延命长 系啊，因为寿星公就好长命噶嘛，系即系可以唔使死噶嘛，但系等佢走去吊颈喎，系嘛，即系求死喎， 悲惨 系好悲惨系嘛，所以就叫延命 吊颈 系嘛。 咁我问你啦， 系 咁诶，食咗啖蒜头，你话啲人 咪口臭咯？ 唔系、哦，差唔多嘅、 啊，差唔多啊， 系啦、 啊， 但系佢就唔系讲口臭嘅， 嗯。食咗啖蒜頭， 佢又話啲人、 大口氣， 係啦，即係講起咁大口氣啊， 咁大口氣啊，冇錯喎。好啦， 咁啊， 仲有、你咧， 有一個現代啲啊，航空母艦。 哦，真係航空母艦啊，放飛機？ 佢食水深。 哦，食水深啊，我食水深啊，我記得係乜嘢食水深，記得咗，係啊係啊，以前有一個都係講食水深嘅，係嘛？ 講埋呢個啦。 好，講埋呢個。 咁啊，殺戮溪前。 同死人有關嘅。 係啦。 係啦。